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我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 在听了等你一天，等你下课一天之后，其实这首歌如初之光来自莫文蔚的全新歌曲，也是今天和大家见面的。很多朋友说你为什么不放等你下课，亲爱的听友，如果我能下载成功我一定会带来的。但是今天在很多网站上大概都是试听，但是没有办法下载并且刻录，所以至少我这里没有得到这首歌。如此诚实的告诉你，是因为今天1月18号周杰伦的生日，然后我们一定会放他的歌的。 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又沉下，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青草离离。 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 黑笔田馥甄，高亢而又真诚的歌声，你就不要想起我。是啊，总会有一段时间，我们要适应从近距离到开始在人海茫茫中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久违的一首歌，来自郭顶演唱的《水星记》。虽然有的歌者他们在歌坛并不活跃，作品也没有那么多，可是曾经有过的精彩从来都不能被抹杀的。这首歌也是眉清目秀张朋友很喜欢的。有时候收音机里的下一首歌就是你无法预料到而又被他这种魔力所吸引的。好吧，我们第二时段听老文章。 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而且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有弱北风到达北京，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这样一来，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会比较好，气温回升，风力又不大，天气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要注意补水润燥和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6°。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7摄氏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国产喜剧片《S4 侠降魔记》在京举办了首映式，由赵四、刘晓光、文松与《人民的名义》中饰演陈海局长的黄俊鹏共同出演，笑点不断。明晚曾在《白夜追凶》中饰演关队长的潘粤明将登上《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的舞台，首登这个比拼脑力的舞台，他显得有些紧张，坦言自己是带着好奇心来的，他也是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杰森·斯坦森将与 STX 娱乐和腾讯影业合作一部为中国市场定制的动作新片，影片故事暂时保密。由杰森·斯坦森主演的两部《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在中国单片票房超20亿元。热血街舞团近日在上海正式开机录制，四位召集人的加盟也是备受关注。作为唯一的女性热血召集人，宋茜的加盟给观众带来不小的惊喜。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2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8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我是女佣韩丽，陪伴了你10年半的时光。今天晚上呢，老嘉宾看来这个感冒呢还是有些影响，所以就休息一天晚上喽。 静的坐在你的身边，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时间？我要迎着这窗外的光线，牢牢地记住你微笑的侧脸。 欺骗，因为我最喜欢你的双眼，那么美不适合掉眼泪。你要好好的去飞，不需要被我想念，我会默默的留下右手边的座位。 听完光良的右手边，欢迎进入今天晚上韩妮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妮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儿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儿，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人人也都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知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的意图并能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领导，她可能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 正所谓人见人人见人爱，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小婉啊，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啊？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人家是领导，哎，还能关心到我这个小下属。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确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开始我还规规矩矩的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一点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男孩，有时候是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毫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自己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我不再幻想变成那种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的人，这只是体现了语言的技巧，单纯追求这一点，人难免会变得浮躁。情商这个词儿，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能总是围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会因此感觉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还有的女人抱怨自己的老公，其实就是一种甜蜜的抱怨和隐秘的炫耀。她期待的理想回复就是你要说，哎呀，你老公对你多好啊，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若是你看不懂这些，沿着他的思路和他一起批判男人，他一定不会高兴。有些低情商的人，他为何感觉自己的人际关系失败呢？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还有些人被认为是情商高，但只有见到领导、富人、有用的人才会显得特别善解人意、能说会道，而面对不如自己的人、无用的人，就会懒得调动热情，显得特别粗鲁无礼，十分的双标。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说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地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情商不属于逻辑思维范畴，而是一种微妙的情感尺度的拿捏，它很难在后天进行改造，基本上在基因中或者家庭教育里 就决定我们未来的性格特点了。当下对于情商的泛概念化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很多，很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真是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们两个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啊，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雇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哎呀，你别总在网上买东西啦，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的。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的点头答应，从不会生气，因为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是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那些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肯定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而最讨厌的人，相处中危害最大的人，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情商高其实人品不好的人，他们只能带来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暗中却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最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停歇的向着生命深处不断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所以我亲爱的男左女右们，不必纠结于高情商低情商，只要你是个好人，你的人品好，你一样可以受欢迎，会幸福。 没有一点傻，看着你的脸庞，熟悉那种伤疤，缝补所有过往，忘记别人的喧哗，越是平淡的晚上，思念越猛烈的发芽，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你是我最初的信仰，让幸福啊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怎么了，长大了人不改变的虚假，你是我最大的牵挂，让幸福啊，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我不再挣扎去欣赏生命的变化。 要幸福 之后，我们听到了蔡淳佳演唱的《要幸福啊》，是一篇很长的暖文章，有没有把你给说困了？那也不错哈。叶先生不是经常说我的这个文章都很长，会让人听得很累。其实到了晚上，有些道理呢，如果听过以后记得，那也就记得；如果没记得的话，就真的左耳朵听，右耳朵忘。不用那么在乎的。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三时段继续陪你听晚上的歌。 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偶尔再翻开那些青涩回忆，幸福的笑容天上片。

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8号周四晚上韩立一个人陪伴你的老节目男左女右。下面我们来听魏如萱的歌曲，她的这首歌呢叫做门。男左女右这扇门呢，每天到了晚上10点就会打开，有2个小时，欢迎你进来坐一坐。 说了晚安之后，我还坐在门口，睫毛膏和眼线黑黑的往下流，手上紧握着没有声音的你爱我，雨下过就从此 这首歌看来是门年久失修了，也是周杰伦要着急登场了，毕竟是今天的主角嘛，他过生日，喜欢他的朋友今天一天一定听了很多遍等你下课，也在你的记忆中有很多关于周杰伦的经典的歌曲，而我爱这一首安静。 只剩下钢琴没弹了一点，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比 天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就和叶谦说，在零点我会等周杰伦的新歌等你下课，所以等到了之后呢，回到家中听完第一遍的感觉就是很像读了一个人的日记，而且还是那种放在抽屉里很久很久之前的日记，表达的内容非常的直白，关于那年偷偷喜欢上隔壁班的女生，回忆杀还是非常让人觉得够劲儿的，所以在朋友圈也转发了这首歌，表达了我的感触。我说是不是我可能是你朋友圈中转发这首歌年龄最大的人，但我真的好爱这首歌的名字，等你下课。这四个字里包含了太多太多你和一个人的默契，或者是你自己心里和自己的默契。暗恋这件事情可能是很多人在青春的时候都偷偷地做过的事儿，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们太小了，我们没有勇气去告诉他自己心里在想什么，甚至不知道如果告诉他之后接下来该如何相处，于是有些事情就真的定格在那里，成为青春遗憾的部分，同时也成为了自己内心里最秘密最隐私的一块。有一个关于我自己真的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就是当年龄大了以后，大家可以把当年不敢开的玩笑开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在几杯酒之后大家突然说道，当初你们都喜欢过谁啊，于是可能关于一个秘密的游戏真心话大冒险中就会听到很多让你啧舌甚至是在玩笑中揭晓的大秘密。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特别唯美的关于暗恋的故事，所以当我听完这首歌之后，我给那个故事的主人公发了一个微信，我说你听没听周杰伦的这首《等你下课》，如果你听了的话，希望你能够把你当年和这首歌一样的内容，就是高三的时候你曾经有过的那种美好的情愫把它写下来好吗？这个真的无关乎主人公是谁，而是你，就像周杰伦唱这首歌一样，那是一个纯纯的男生关于他自己的一个爱恋的疯狂，没有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为他鼓掌或者是劝他，因为那是那个时候唯一能发生也必须要发生的一种在心底里拦不住的情怀，所以它唯美的一直蔓延到你人生的30岁、40岁或者更久远，它依然那么美好，不染尘埃，也不需要被界定是对的还是错的，经历过就好，疯狂过就好。 他们告诉我爱是个噩梦，要你一颗心换一场空，我们的爱与众不同，推翻他们的胡说，爱上你之前我懵懵懂懂，现在我明白我输的理由，原来我已睡了很久，是你用爱叫醒我， 你 柔又炽，脸上却都温柔。爱拼了什么都不求，别人为何都不懂。牵着你的手，我什么都不求，抱你在怀中，一生就已足够。不管是天堂是宇宙，就是你我爱的时候， 你要我什么，你爱我怎么，既然你拥有我的 难舍得。

界，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进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难为，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爱上的是我，他 爱上的是我逃不掉的逃亡，眼泪只准在眼眶打转，就像海浪抱着海岸，拥抱不等于拥有天 到成熟，待到春暖花开，待到灯火通明，或许那一段17岁的记忆显得有些幼稚，可是也不禁会感叹，

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谢谢你 是天堂，希望你此时此刻是带着笑容听完这首歌，感受到了男左女右已经开始接近尾声了。在尾声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和你分享一个最近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在零点发起的一个零点音乐行动。那在这个零点时分呢，我们将会采集到很多人在零点时刻里他们在做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又是哪一位朋友，你熟悉的唱歌的朋友，和我们来分享他的零点音乐信件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碧晨。虽然生活中总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梦想的世界有坚持就会春暖花开，没有走不下去的路，也没有踏不平的坎坷，加油。 提到零点呢，我可能会想到，其实每年跨年的时候呢，我都不能陪在爸爸妈妈身边，然后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我们都是在工作。但是每年跨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陪在歌迷朋友和喜欢音乐的朋友们身边，让我每年以一个这样的形式和大家一起度过新年，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2017年其实发生了很多，对于我来说，走过的2016年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2018年呢，我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可以用更多的音乐形式来陪伴大家。说到梦想呢，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但是呢，大家对于梦想的界定可能不太一样。对于我来说，可能一开始走上歌唱这条事业也好，其实我也是经历了很多可能困难啊，但是我觉得梦想这个词呢，大家也不用把它想得很远大。其实梦想可能就是你很想要实现的一个小目标，到最后大梦想小梦想也好，都会陪伴着你度过你的人生。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积极地面对自己的每一天，这才是最重要的。想对也在一直追求梦想的歌迷朋友们说呢，其实每个人都有梦想，虽然我可能不能做你们的榜样，但是我可以做你们的伙伴，然后希望你们一直都加油，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扶持着共同走接下来的道路。 谢谢张碧晨。是啊，马上又要接近零点了。北京乐广播联合 QQ 音乐推出零点特别行动，在这里呢，有很多人讲述他们的零点故事，也希望能够听到你的零点故事。好了，今天晚上韩丽的独自陪伴就到这里了。最后我们还是要听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晚安。 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